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六的傍晚，周六的晚上和各位用声音和视频的方式来相见了哈。那具体的参与办法有哪些呢？首先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传统的方式呢就是 FM98.2 AM927 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更加欢迎的是各位在现在用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呢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各位可以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直播间的按钮，点击里面有一个是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啊，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当然如果要是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如果您现在正在开车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98.2 和 A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当然啊，这个如果呢，因为现在这个8点多了嘛， 8点03分了， 对，距离这个双十一啊，还有这么4个多小时的时间， 内心还在掂量着我的钱包到底有多厚呢。 在这个逛某宝的同时呢，也可以打开手机啊，观看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网络视频直播。 听歌购物两不误。 哎，没错。那接下来还是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月明，陈月明，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乐明。 陈乐明， 我刚也在想这个字怎么读。 乐月， 因为他这么这个是一个歌手嘛，我在想是不是真的是跟月有关。后来发现是乐，也蛮好的。对啊。 很开心。 对， 所以啊，今天我们的乐敏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啊。这个同时呢，我们的乐敏也是一名唱作歌手啊。 哇，厉害了。 对，作为一名原创音乐人，今天会把自己的很多的原创歌曲来带给大家听。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啦。 今天初见到乐敏的时候，我在想她应该是一个非常知性非常优雅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穿得很简单，一身黑色的连衣裙，就是这个毛衣裙啊，就感觉很舒服的这样一个女生。不知道她的声音她的歌声是不是也是一样。 OK， 那接下来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让我们一起来通过声音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陈乐敏吧。 给我一 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由陈乐敏带来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是他原创的一首歌曲，叫做 Just Love You。 哇哦，听起来就很好听 听起来听歌名你就感觉很好听 是吗？对对对，就感觉很因为我觉得跟我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的印象应该是比较相符的 对， 然后应该也是那种很舒服的这样的调调啊，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样，所以我们 C 位主打歌先声夺人开始了， 来一起来听一下吧。这首歌曲来自于陈乐敏 Just Love You、 眼睛只敢看着我 Baby 你该知道我只想要你的爱，这是面前的我只想永远跟你在一起，我整个心里只有你 I know you know I need you I want you Baby 我的珍珠、oh, 我只是你的心思 I told you it's trueOh baby, for sure Don't say no, don't say no Just love you more every day We love every day Oh, you love me, love me Babe, oh You love every day, day You love me, love me moreYou love me more, babe 不要热气热力的对我被一笑而过，还有好多话想对你说，不要对我那么的冷漠，我的爱愿意挥霍，我只想要你的爱 We love every dayOh, you love me, love me, boy, babe Oh, you love every day, day You love me, love me, boy We love every day Oh, you love me, love me, boy, babe Oh, we love every day, dayYou love me, love me, boy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陈乐敏，叫做 Just Love You。 果真声音很舒服啊、而且作为唱作人我注意到、比如说他的曲子里面其实很特别，就是除了就是正常的曲调之外还穿插着一些像中国风的元素。 这首歌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是偏向韩国一点点，但是怎么说，这首歌我唱作的时候写词的时候其实它有一个位置是挺特别，就是这首歌你听上去很舒服，很好像热恋的感觉、但是其实它中间是插了一个是说看到情人出轨了、但是我们该怎么去面对它， 所以里面有一句不要对我冷漠是吗？ 对 然后但是我刚刚那个问题啊，就是我比较好奇、像音乐的部分是由你参与做的吗？ 这首歌曲 Just Love You 这首歌没有，是我的搭档、 搭档一起来完成 来做。对， 因为我看到里面还会有一些就是类似中国的一些乐曲、就是穿插在其中，我觉得那个音乐的部分也很特别。对， 这首歌偏向于比较不是大众， 对， 就很多、 稍稍小 众一点的感觉，不太大众， 对对对， 嗯，所以说在创作的时候感觉是很有设计的，不管是歌词的部分，然后它的情节内容的部分，还是这个曲调音乐的部分哈，觉得还是有很多小惊喜在里面的。 对，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在听过一次之后啊，这个总会想让人再去听第二次第三次的感觉， 嗯，而且它声音很暖， 嗯嗯，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Just Love You。 哎，其实我最开始以为这应该是一首英文歌 啊，对对对， 它里面的歌词里面也有英文， 就还挺多的占比， 而且这首歌，其实它带给我的东西蛮多的。 哦，为什么？有没有一些原因和故事？ 因为它这首歌让我站上拿到我属于歌手的第一个奖项。 哇，是什么奖项？ 是就是澳门的一个电视台的一个颁奖典礼，歌手颁奖典礼的，他在里面拿了编曲奖， 编曲奖， 编曲奖， 对，还有就是挚爱歌曲奖， 哦， 还有 挚爱歌曲奖， 新人 最佳新人奖，哇哦，一首歌曲夺得了三项大奖，没错，而且这首歌就是你当时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一些故事在里面？这个故事是自己的还是？ 这个故事是我的搭档的。 哦，搭档的。 对，但怎么说，这个故事 我有一个朋友 对，朋友的， 但是这个故事听起来其实蛮伤感的。就是他有一个女朋友，然后他追了那个女生11年。 好家伙， 真的追了11年，但是那个女生一直都没有说她不喜欢他，但到最后他从美国回去他自己的地方的时候，在飞机上面看到他发了一条朋友圈，他今天要结婚了。 哦，天哪，天哪， 对。 所以当时这首歌曲也算是你朋友的一种亲身经历，或者说是一种看到这条消息之后的个人感受。 也算是，但是 我就崩溃了。 对，但是他就跟我说， 但感觉过来，如果要是经历，假如说啊，换作咱们俩经历过这种事儿的话，咱俩还有这种作曲能力的话，写出来肯定是那种特别悲伤的。 对，就是苦情歌。 对， 所以其实，在我们沟通要写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说过，我们就不想要，因为市面上很多那种很悲伤的歌曲， 苦情歌多。 怎么说？十一年的追求时间里面的确有很多很快乐的时光。 哦， 对，就想希望最后这首歌也是希望他结婚的时候也能祝福他，所以就写一下轻快一点的就送给他吧。 哇哦， 哎，所以你当时在知道这段经历，然后听到你搭档把这个曲子做出来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子？作为这个演唱者， 这首歌的词是我自己填的。 哦， 而且这首歌本来是全英文的，但到最后我们觉得全英文可能就没办法让别人感受到那种有点痛，但是又 很快乐， 对，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到最后商量了之后，就决定我们不然就把开心的就唱成英文，就好像 Just love you， 然后就是这个英文就感觉就是很快乐的，但其实它中文部分是蛮有一点伤感的。 哎，就是英文的部分更多的是情感的一些快乐成分，然后同时中文的时候就更多的可能是在讲述是怎样的一个故事，然后略带悲伤啊。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调调真的掌握得很好，因为太多太多的苦情歌了，反而这样让人感受到这个故事之后反而会有一些心疼。 对对，或者说怎么说呢，他会跟这个现在市面上的很多这种讲述爱情，你看这种流行歌曲，它要不就是讲青春的，要不就是讲感情的，它会跟那些其他的那些唱感情的歌曲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我虽然是经历了这么很伤感的事情，但是我还能用这种比较开心的方式来去淡化它，或者说是去祝福另外一方。反正当我听到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的话，我是会很心疼这位兄弟的。 没错，所以我相信不管是听众还有我们的网友们啊，听到这首 Just Love You 之后应该也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各位可以多多的去搜索。当然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不管是我们的一直播还有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里面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看到我们的一桌平台里面有好多的朋友已经来到了啊。这个深海鱼儿说晚上好，然后老九尼宝说主持人好，大家好 ，Hello。欢迎来哦，觉得今天来的都是真爱，就是今天这么重要的一个冲刺时刻啊，当然我们可以帮助各位省钱，因为我们有了耳朵上的包括视觉上的大满足。 你是我第一个认识的能把这个不逛某宝说的这么义正言辞的人， 然后我下了节目回家还是要冲刺一下的。开玩笑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挑战嘉宾陈乐敏的第一首歌曲，叫做 Just Love You、 很好听的一首歌， 对，节奏很欢快，但是它背后的故事呢却有那么一点点的伤感啊、OK， 那我们的分享继续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来自于乐敏，叫做我们忘记了初衷 哦，一起来听忘记了初衷。我们忘记了初衷， 我们忘记了初衷， 对，我在 想起了高中， 对。我刚一直在跟着我说忘记了是怎样的一个初衷呢，所以我后来只重复了忘记了初衷这几句话。真的我觉得他的就是乐敏，他的每一首歌都有故事、所以如果勾起了你的情节，赶快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叫做我们忘记了初衷，来自于乐敏，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现在就是忘记了初衷之前，可能还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再去惦念一下， 对，可能得先上个小学， 对，那这个惦念是什么呢，我们下面一首歌也要来了， 在忘记了初衷之前啊、这个先放个手吧。 所以下一首歌的名字是 声音的转场。 所以下面这首歌的名字是 叫做放手无恙。 哇哦 OK 吗？这首歌曲，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来自于乐敏，《放手无恙》，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身旁给予力量，但一切的烛光都被你用完，我活在这黑暗倒数绝望，我的眼泪变成了信仰，坚强冲浪是苦的下场，瞒不去爱你的时候却得到释放，我要我更坚强，尝试去赦免我心里心存的善良，我放手中央， 虽然我在你身旁给予你力量，但一切的曙光都被你倒光，我活在这黑暗绝望，我的眼泪变成了信仰，千层重来是苦的下场，瞒不去爱你的时候却得到惩罚，我要我更坚强，将现实赦免我心里仅存的限量，我放手就无恙，越爱你越无力，不是爱情让快乐吗？怎么会让我变无法释拔？我的眼泪变成了信仰，千层崇拜是苦的下场，麻木去爱你的时候却得到释放，不要能再坚强，尝试去赦免我心里心存的限量，我放手就一样，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乐明，叫做《放手无恙》。 嗯，这是关于放手的一个故事。 对， 嗯，所以又是同样的问题，是你的故事还是你的朋友的故事？ 这个、还是你搭档的吗？ 如果我再说是我的搭档，可能就对，因为接不上话呀。如果我说我搭档，你们也不相信，因为他追了一个女生十一年了，不是因为他已经追了一个女生十一年了， 又追了另外一个， 那是我都故事不太对， 那这人设就塌了。 刚树立好不好？ 对， 所以这是关于谁的？ 这是关于我自己的吧。 好，嗯，对，那可以先给我们讲一下这首歌当时的一个创作背景以及当时的一个创作的过程，一会儿再讲故事。 挺搞笑的，这首歌是第一次在对外唱。 哦， 这首歌是 在我们电台是首唱。 对，这首歌是刚刚 做完。 对， 什么时间？ 就其实还没有录好，但是我觉得这一首歌是应该值得现在拿出来的。 哇哦，我们好荣幸在今晚听到首 唱。所以这首歌曲现在还在制作当中， 大家就拿到了独家哦， 听到了首唱啊，放手无恙。 对 对，那现在可以讲讲故事了。 因为我在纠结一个事情，是到底这首歌应该叫分手无恙 还是 放 手 无恙。 嗯， 对，其实这两个词对我来说是很不一样的。 嗯， 因为放手是已经放下了， 嗯， 但是分手是刚分，嗯，而且我是刚分，所以我在 那我们在这个 平台，我看到他眼睛里面带一些泪水。 我们在这个平台聊这个事情，你觉得 OK 吗？ OK 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的，我们就继续。 对，放手好像带了一些洒脱在里面，就是放下了。然后，但是分手无恙，似乎心里面还是惦念的。 对，嗯，所以其实我是在想，这首歌可能到最后会变成分手无恙。 哦， 因为其实我现在还在一个接受我刚分手的一个 过程。 哦， 明白明白，能感觉到。但我觉得真的是把这个通过歌曲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也是心路历程的一个分享。我突然就是想打住他，就不要再分享这个故事。我看到他眼里面的眼泪已经出来了。对对对， 就很真实，同时我觉得她真的是很细腻的这样一个女生， 对， 很想保护一下。对， 我们还是说回音乐本身吧。 对，我们来说音乐好了。 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啊，这个具体的名称啊还没有想好，因为现在还是乐敏正在创作的一首歌曲，暂定名叫做《放手无恙》。反正听过这首歌曲之后，会跟之前的一首歌曲产生一个非常鲜明的对比。 没错， 对，也是怎么说，乐敏确实是一个很走心很走心的歌手。而且包括他的创作也是会有很多很细腻的小情感在里面。 没错。哎，我现在有一个好奇点哦，因为你是唱作人，那日常就是因为你刚刚说第一首歌是来源于朋友的故事，然后第二首歌可能跟自己比较相关，那日常你的创作灵感都是就是听故事，还是比如说我看到了一个小朋友，看到了一个什么什么，然后就想去写一首歌？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多谈恋爱就多有经验的一个人。 对， 而且我有一个习惯，是我会去洗澡的时候，我会拿着手机进去，然后我会一直录音，就如果我那段时间唱到什么，哎，我觉得我能用的，我就会拿出来。对，所以我每天 洗澡的时候会经常哼唱一些莫名其妙的曲子， 对 是吗？ 对对对， 哇， 这个还是挺。算了，这个话题我不接茬。 好多朋友不是，好多朋友都会把那个洗澡啊什么的这个时间变成自己的个人 KTV 时间， 对，演唱会时间。但是你看，他是创作新的东西出来， 因为我有一个我觉得是挺奇葩的一个习惯，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就是如果我那天没工作，或者是我不用做任何的事情，我会静静的坐着一个，比如说是咖啡厅或者是公车站。就坐着，然后会看那些人上车下车。 哦，我也喜欢。 然后走来走去，我会每个人的我都会观察他们。 观察。 对。 然后会想象他们的故事，会不会？ 对，因为他们每个人脸上其实都有一个故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挺重要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也是你创作的灵感来源。 对。 哦，通过日常的观察，通过洗澡时候的那些点滴的获取，我觉得还很好玩。 对，其实他这个过程，我几乎是在就是地铁站换乘的时候，就是有那种 来的灵感。 中间换乘站它比较多，然后你要走路走特别长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脸上都带着自己的小故事，而且特别好玩。就有的时候你会跟另外一个人产生眼神交汇的时候，哪怕就是那短短的几毫秒的时间，就是咱们俩眼神一对，然后你就可能发现他的一些小的细节在身上，特别好玩。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很好玩的事情啊，只是看你能不能去抓住它，并且转化成为你自己的一些内心力量。 哎，没错啊，刚刚我们这首歌曲叫做《放手无恙》，来自于陈乐敏。已经两首歌过后了，这个不知道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对于乐敏的歌声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跟我们留言互动啦。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房间号叫做活力982，也可以进入我们的房间当中来给我们进行留言。 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们乐敏今天的前半场啊，这两首歌之后，是不是跟我就是最开始的预测就是比较像？因为真的是很舒服的一个声音，然后而且它的表达的东西也非常的细腻，每一首歌其实都是最舒服的一个状态去表现出来，所以大家在听完了之后也不自觉的去沉入到它的故事当中，沉入到这首歌的旋律当中。 通过歌曲来讲故事，通过故事来创作歌曲。OK， 那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过后有我们的乐敏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一会儿见啦。 一会儿见。 Got a girl from the south side, got brazen hair. First time I seen her walk by, and I about fell up on my chair. Had to get her number.Like 6 weeks. Now me and her go way back, like Cadillac seats. body like a back road, driving with my eyes closed. I know every curve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Doing 15 in 30, I ain't in no hurry. I'ma take it sl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Why she fitting in blue jeans? She don't need no belt, but I can turn them inside. Hips like honey, so thick and so sweet. There ain't no curves like her on them downtown streets. Body like a back road, driving with my eyes closed. I know every curve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Doing 15 in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我们又在周末的晚上和各位相约喽。还是同样的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那因为呢，我们是一个传统的电台啊 ，FM 98.2AM927 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如果现在各位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就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的办法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视频的方式呢，又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微信，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进来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也就是 FM 98.2和 AM 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没错。 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挑战嘉宾乐敏，欢迎陈乐敏。 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乐敏。 我真的好羡慕这种会说很多话的人，很多种 会说很多话，我们也会说 很 多话，很 多种语言，就是因为我只会说这一种，就是不会说。 大家好， 对 ，Mosi， 你再多说，继续，好吧。 算了， 所以还是很羡慕的，对。 对，这个因为刚刚在那一瞬间啊，这个乐敏自己自身暴露啊，因为他在这个澳门那边从事音乐的工作，对， 真的很棒哎。而且其实乐敏之前的那两首歌，有一点带就是港澳的风格，就是那边的乐曲的风格，有一点点像。不知道之后后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改变之类的，可能这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哎，没错啊，这个据说呢，今天还会给大家带来这个粤语的歌曲，我们也一会儿可以听一听正宗的歌曲啊。 哇哦，好棒，好期待。 刚刚的上半段啊，给我们带来了两首歌，第一首叫做 Just Love You， 第二首叫做放手无恙。对，虽然说都是讲感情的歌曲啊，但是两者的风格是完全不相同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搜索一下。 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先来问乐明几个问题 哦。 因为我在他的个人简历里边看到了就是一个数字，我觉得这个数字应该是很厉害。 嗯，是什么样的一组数字呢？ 对，他就不是一组数字，就是一个数字啊。他说曾经用了6年的时间来追逐自己的理想职业。 嗯， 用了6年的时间追逐的是什么职业？ 其实不止六年， 不止六年了。 嗯， 现在我今年24岁， 嗯， 然后我用了10年的时间了， 10年的时间 追逐自己喜欢的是音乐， 对， 做一名歌手， 嗯， 对， 做一名原创歌手。 其实以前我是想着说，因为我以前是小时候学的，其实我没有什么样专业的一对一的学过唱歌，以前小时候，嗯，是在我小时候小一就小学1年级的时候，嗯，就老师说我们学校要有合唱团了，嗯，你要不要去试一下。 嗯， 然后是因为就上音乐课的时候他觉得我嗓子还不错， 嗯， 然后就选我进去了。然后我就那时候是想着说，哎，原来我还可以唱歌呀， 啊！ 我觉得这个好像挺不错的。然后我去了大概小学3年级的时候，然后我就越来越喜欢这个东西，越来越喜欢唱歌。我就觉得说，哎，我以后就一定要当一个歌手， 哇！ 然后结果到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小学4年级的时候， 我就开始是合唱团的团干部， 团长， 然后副团长，然后团长，一步一步的升上去了。 嗯， 对， 所以在小学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一个基础， 嗯， 同时在心中可能也埋下了这样一个种子，未来也想做一个跟音乐相关的，不管是歌手，应该肯定就是以歌手为主， 以歌手为主了， 对对对，这样的一个就是梦想啊。 对， 所以你说10年，可能就是往前倒的话，当时是14岁左右。 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到真正我说的那10年以内，嗯，还没有到。 那个14的节点， 14的那个节点就是我去了英国读书 哦， 然后我就 发生了 碰到了一个伯乐，我人生的伯乐， 嗯， 然后他是一个香港蛮有名的制作人 哦， 然后他就把我签了。 嗯， 然后就 当时是听到了你的歌曲还是看到了你做的歌？ 他是我一个怎么说，他是我一个伯伯的朋友， 哦， 嗯，就是朋友， 然后 听到了，然后 介绍给我认识，他知道我伯伯知道我喜欢唱歌， 哦， 然后他又把他介绍给我，然后他就带着我去。首先是我觉得那个景象其实挺特别的，他首先是带我去英国的伦敦眼底下， 嗯， 他就跟我说，你就现在就站着就唱一首歌。 哇， wow， 对，什么都没有，就突然就站着。 当时就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 拉着你， 我懵了， 嗯， 真的。 然后呢？ 然后我就唱了呀，我就想着说， 唱的是哪首？唱的是哪首？ 我唱的是《 好汉歌》。 不是，我那时候唱的是英文歌，好像是， 嗯， 但是具体是哪首我真忘， 嗯， 因为太久以前，都10年的时间了。 14岁的小姑娘突然在那里要，唱一首歌。 不管怎么说呢，好歹也是伦敦著名的景点， 嗯， 人很多的。一个小女生小女孩站在伦敦眼下面说唱就给你清唱一首歌， 没错。哇，所以后来唱完了之后，现场的人们是怎样的一个？ 他们给我钱了， 说明唱得很好听， 他们给我钱了， 嗯， 然后我就那个时候就想着说，为什么他要让我做这个事情。 嗯， 结果后来我问他了，我忍不住我的好奇心， 嗯， 我就问他了，他说因为我要先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胆量， 哦， 然后我要知道你能不能就抵抗那个压力能唱歌。 哇， 他就跟我说，光一个艺人能唱好歌是没用的。 嗯， 对， 就首先要有胆量和勇气，然后这也是一个考验，是吗？ 对，然后接着的时间就是每天他就会训练我，比如说教我怎么写歌， 嗯， 教我怎么唱歌，然后教我怎么 舞蹈啊，拍戏啊，嗯，就什么都教我了。 哇哦， 各个方面的，所以这真的算是一个人生的伯乐了。 伯乐， 对。 所以你在英国就是经历了这些，慢慢就是也逐渐靠近了自己的梦想。 对， 嗯。那你在英国学习的，因为你是出国去读书嘛，嗯，你学的是音乐还是？ 不是，我学的是商业。 哇哦，当时就是为什么就是做了一个这样反差性比较强的？ 这是我认识的第二位出国学习商业，然后回来做音乐人的了。 因为其实我有跟我家人提过我想学音乐， 嗯， 但他们就说你不然，因为我家里是自己做生意的， 嗯， 他们就想着说，如果你以后不火了怎么办？ 嗯， 我就说我都还没火，你就想着我不 火 是怎么样？他就说你得帮自己想一下后路，然后就说那好吧，就听他的，就去学这个，就去学这个商业。 嗯， 对， 所以就是在外面，就是在英国边读书边学商业方面的内容，然后也一边在做自己梦想的一些事情。 对， 那好幸福啊。我觉得这段时间应该是又忙碌又幸福的。 难道不是好辛苦吗？ 对，就是所以我说是又忙碌又幸福的。你当时有觉得很煎熬吗？很辛苦？ 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做自己喜欢想做的事情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嗯， 而且我很幸运的考上了一家很好的大学，所以我就觉得哎，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自己人生哎， 哦，我是人生赢家。 对，我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感觉。对， 哎， 真的，但是结果毕业回来，我发现一切都是假的。 所以现在就是现在是专门做就是专门的专业的歌手，还是也会做一些其他的？ 我有做其他的， 嗯， 因为其实我在港澳那边成立了一家公司。 哦， 对，就是主要就歌手的公司，就艺人公司， 哦，明白。 然后就跟我的伯乐。他们就 一起 开了一家，对， 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不仅仅 是 一位原创歌手， 对，这个真的是赢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所学的商业的这种专业知识结合到了一起啊，哪个都没丢，而且呢，自己还跟自己梦想越来越近， 嗯，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这真的是，这我没想到的事情啊， 嗯， 我知道的，我了解到的乐敏他只是一名原创歌手，一名唱作人， 嗯嗯， 唱歌写歌都非常的棒，但是我不知道他还是一名 CEO， 厉害 美女老板啊。 嗯， OK 啊，刚刚聊了这么多呢，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音乐的方式来跟大家度过这个美好的夜晚， 嗯，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一首原创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陈乐敏，歌名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叫做烈。 哇哦，又是怎样的一个故事呢？ 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吧，这首歌曲 一起来听。 嘿，你的巧遇做作，瓜分超前的诱惑，让我感觉不像我，是我放肆的后果。变化灵巧的花招，是人就犯的武器。Teacher feeling something true, oh crazy my, oh I never stop, I never stop and turn around.What I need, who I need, where I am. 细腻的注意，各种面具的变换交替，达到自我目的，穿墨这般的缠绕自己，变换交替继续。缠绕危险觉知己，是我虚空欺骗，脆弱黑暗很窒息。 错，我们矫情的诱惑让我感觉不像我，是我犯事的后果。 Stop, I never started turn around。 What I am, who I am, where I am， 吸引你的注意，该是用面具的变换交替，大大去问母体，沙漠就般的缠绕自己，变换交替继续缠绕威胁着自己，赤裸时空欺骗脆弱黑暗很窒息。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刚这首歌曲来自于乐民，叫做《烈》。 哇哦，这首歌真的是很有特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我感觉听完了之后，好像跟他一样也是眩晕的，喝了一些酒，然后摇摇晃晃。他说 "Never never stop to turn around"， 就永远不要，就是永远停不下来在转。然后同时似乎内心会有一点点压抑的感觉，就是好像就是锁住了喉咙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调调。 嗯，没错，而且感觉这首歌曲跟他之前演唱的那几首歌，风格完全都不一样，感觉这首歌特别的酷。 对，很酷，然后同时呢你看特别可爱，对，很酷，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是就是感受到了不一样的这样的腔调。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像这首烈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他当时创作的一些故事。 这首歌是说精神病的。 哦，精神病，因为我真的感觉到了一点压抑的感觉。 这首歌其实也不算是精神病，它是写地 就是精神障碍吗？还是 他是写一种表演人格， 表演型人格 ，对， 表演型人格， 对，他是一种。 表演型人格，我之前在有一篇公众号里面还看到了，他说现在很多的人都属于这种表演型的人格。 对对对，因为其实我环境的压力 比较大， 而且其实这首歌我在港澳派台的时候，我撒了个谎哦，我说这首歌是有写给我朋友的，但其实这首歌是写我自己的。 你是突然发现自己身上可能也会有这样的就是状态，所以才会写吗？ 其实不是，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个好闺蜜，她跟我一样有这个问题，然后那段时间里面，我们就一直很纠结，我们该怎么办？就甚至乎有些，就怎么说，就是 很迷茫。 就里面很压抑的那个情绪和感觉是自己亲身有体会的，所以在 期待的 歌中 每天不停的哭。 是不是也会拿酒去麻醉自己？ 那也没有， 也没有，因为真的我听出来了那种很压抑，然后似乎就是有一点眩晕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对， 所以就还是挺好奇的。然后那关于这个，你肯定是内心比较有就是亲身的一个。 是的，因为其实怎么说，一个人待久了，就自己一个人待久了，肯定会胡思乱想什么的。而且我觉得当一个歌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就你要坚持的东西会，就其实每一个职业也一样，你必须得坚持。如果你是喜欢的话，你都得尽力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行可能多的是 别人的评论和评价。 对， 这个是有时候我真的觉得，对，这个是我有时候觉得我可能会受不了。 明白。就是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像我们的乐敏也说嘛，不管是不是表演型人格，其实现在每个人，我相信包括我包括大佐，可能生活当中都会多多少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然后可能会自我怀疑，可能会有一些内心压力大的这样的点啊，所以说可能会有这种类似的这个感同身受的这样的感觉。 对，但是那个时候我写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我开始怀疑我到底该不该再做一个歌手了， 或者该不该继续下去做了。 对对， 所以当时就是已经很难受了那样的一个感觉。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努力了很多年了，为什么我还是好像就毕竟有人会喜欢我，有人会不喜欢我，这个我能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就是我好像做什么都是不对的？就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迷茫。 所以后来是怎样的一个方式让自己找到了答案，说哦，我还要继续，我还可以的。 其实我觉得我还比较严重的，我有去看医生，我有。 我之前我为什么感同身受，我之前有的时候主持然后看到弹幕，就是网上的弹幕很厉害， 会想一些东西， 不是就是他直接针锋相对这个主持人怎么怎么样。 对， 然后当时就是在另外一个网络平台嘛，然后当时就是内心就我记得我当时哭了一个下午。然后所以后来你是怎么样子去寻找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力量的呢？ 我身边的朋友每天他们对我真的很好了，他们就每天他们不工作就围着我转，就不想让我自己一个人待着，就怕我会 胡思乱想 啊，或者是做什么对自己不好的，他们就每天都陪着我，跟我聊天，跟我说很多话。但其实那个时候你应该很清楚，是别人说什么对你来说都没用的，其实真的没用。但是我知道我很感谢他们， 明白， 那段时间一直的在身边支持我， 对，一直在支持你，然后鼓励你， 对 对，然后陪伴着你。那后来就是自己慢慢的也就走出来。 其实后来我写了这首歌之后，我就好像抒发了，对，真的抒发了，我唱出来了，我就觉得，就好了。因为我觉得音乐对我来说真的蛮重要的。 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就是内心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怀疑的成分啊，自我不自信的时候都有，每个人都会这样。但是真的只要走出来释然了之后，就会发现哎，其实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了。然后其他人当然他们也很重要，就是他们的声音也很重要，这是对我们来说是进步的一个方式，我们要 听。所以其实我现在学会了，就别骂我的， 对， 我就想着说哎，如果他骂我他开心了，那我也让他开心了，对，那我就好了。我现在就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 对，慢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都在成长。 对，而且你会发现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有这些反对的声音存在的时候，说明正有人在关注着你。 对， 正说明着你在朝一个自己能火的方向去发展，也是怎么说，算是成熟的一个部分吧。 都是在成长嘛。 OK 啊，刚刚这首歌曲叫做烈啊，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的一首歌曲，感觉非常的酷。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啊，据说是我们乐敏最开始的第一首歌曲。 对，哇，是我的第一首歌曲， 是乐敏的第一首歌曲啊， 很有意义。 对，刚刚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这个伴奏找到啊。那接下来这首歌曲还是送给大家，叫做我们忘记了初衷，一起来感受一下。 一起来听。 分享已过地运，信你是对的人，与我共度寒夜深沉，再冷也极安心。牵手相亲，渐渐失衡。 关于手在外大雨没空，当清醒了又未来之后，语气都不再像你，内意不空洞，原来还未 刚这首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叫做我们忘记了初衷。 哇，好好听啊，虽然没有听懂，但是旋律很好。对，旋律很好听。对 对，因为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啊，真的很遗憾。其实我真的想让乐敏把这首歌整个的创作背景，包括他第 一 次演唱时候的经历，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一下。但是这个时间真的不够了，太遗憾了。 没关系，大家如果要是喜欢的话，喜欢乐敏的话，可以到我们的网络平台去搜索你的名字，是不是就可以？ 是的。 直接搜索他的名字就可以听到他的歌曲，然后同时有没有微博之类？ 搜我的英文名字会比较搜得到。 那英文名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叫 Fiona Seraph。 OK， 对， 要不要把他们的拼写方式给我们的网友说一下？ 是 F I O N A S E R A P H。 OK， 大家记一下啊，拿小本本记下来，可以去网络当中去搜索他的英文名，可能会更方便一些，找到他的音乐。 今天呢，乐敏也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啊自己的原创歌曲，无论是这种写感情的呀，送这种送祝福的呀，我只能把第一首歌曲当成送祝福的了啊，这种或者是说刚刚那首，反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让自己释然的那个， 对，那首烈，非常 非常，那个也是我最爱的， 风格特别的酷，包括刚刚这首啊，也是乐敏的第一首歌曲，叫做《我们忘记了初衷》。 当然啊，也是希望通过最后这首歌曲啊，希望所有人啊就可以像乐敏一样，你看用了十年的时间来坚守自己的初衷，来坚守自己的梦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的呀。 嗯，共勉。 加把劲儿，努力一下。 对，努力努力再努力。 好啦，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9啊，我们的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非常感谢乐敏的精彩演唱。 好，谢谢。 那么大家稍后即将收听到的是成一电台，我是大佐， 我是月月， 还有我们的乐敏。 哎， 欢迎之后再来哦。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 记得要去我的微博关注我呀。 好，直接搜名字啦。好 好了，今儿就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